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3获得今天的歌单。刚刚一首歌来自潘玮柏带给我们的反转地球，来开启一下一种听感。而下的时间让我们感受一下一个人旅行的状态，带着一个行李就出发，来欢迎戴佩妮带给我们一个人的行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爱偶像剧。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 经历来自于戴佩妮。而下面时间让我们去放开你的心，去感受一下旅行当中你应该乐开怀的一种音乐状态。放开你的心，来自于王力宏。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让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其实还是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停止好奇，其实生活充满惊喜。 Yeah yeah 听过的道别 Yeah yeah 听过的感觉。 令奶太紧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机器？任你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以快跳起警惕，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 新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去选择一下旅行过年的一种方式了。那其实呢，对于这个旅行过年好像变得越来越时尚，那是因为我们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得出来，每到过年过节都会成了一种这个在朋友圈的一种旅行大战啊，大展或大秀，能够看到很多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拍照片，然后要有这个朋友圈的位置定位才行，要告诉大家我正在哪里，跟大家分享着我们的旅行，去晒出来，去虐我们没有能够旅行的人们哈。那之前呢，这个中国旅游研究院也发布了一个2018春节出境游旅行趋势报告，当时呢预测说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呢将会达到650万人次的出境游，而有可能这是中国人在旅游方面花钱最多的一个春节。当然这也说明了出国旅行并不是个别现象，正在成为着整个社会的一种趋势，那么你是否拖后腿了呢？是吧？如果不能够飞得更远的话，那我们就走路也不错，比方说我们可以跟随陶晶莹的脚步走路去纽约哦。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3查询今天的歌单。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去纽约，也让感情

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等我遇见你》。在旅行当中，经常能够遇到一些平常所不能够在偶然当中遇见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跟随音乐去感受一下旅行当中所遇见的那些个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为什么要在春节期间旅行呢？其实在中国人的骨子当中，过年回家是举家团圆的一种日子，也是亲情的一种集中体现，但这也是过年的一种精神价值，维护这样的价值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很多人一年到头努力打拼的动力之源，更是很多人活着的意义。而这样的一个意义通过过年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展现，于是人们不远千里万里，不管怎么折腾也要回到家里边去过年。而在过去的时候，并没有非常发达的通讯网络，对于以前在外的打工的子女们来讲，一年到头给家里边写几封信，打几个电话，到头了。而现在呢，借助于微信等等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时刻都可以能够说上话，甚至是视频聊天。那过去也没有很强的这个交通系统，那外出的子女们一年呢只能回去个一次，但现在高铁飞机这么发达，好像通常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而这样的一些个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也都会或多或少减弱了大家伙对于过年回家的一种期盼。那么该怎么过年呢？这个问题我们通过陶晶莹那样的一种走路过年去纽约也不能够理解，通过李健这样的一首歌曲《等我遇见你》也不能够理解，那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去到一种自己真正想要去的地方。那比方说这样的过年期间，就有很多人选择来到罗马感受它的浪漫假期，尤其是年轻人更加愿意选择去到罗马感受当年的看老电影时候的一些个情怀所在。罗马假期送给大家，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让我们听下去吧。 风中矜持的邂逅，突然想

明后天就会有降温，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见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月21号晚，关注亚洲电影的第二届亚洲璀璨之星颁奖礼在柏林电影节期间举行，中国电影获得5项荣誉，芳华获评委会特别奖、最佳编剧奖、亚洲新锐奖，成为最大赢家。当晚除了获奖嘉宾外，评委会成员韩国导演金基德、中国香港电影人文俊、日本制片人世山上三、柏林银熊获得者演员莫里斯·布雷多也出席了活动。泰国年度黑马电影《天才枪手》女主角朱棣蒙·琼查荣苏因，中国电影《绣春刀二》《修罗战场》男主角张震分别斩获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制片人奖和最佳导演奖分别被中国知名影人张扬和以色列导演塞缪尔·毛茨收入囊中。导演特瑞·吉列姆执导的《杀死堂吉诃德的人》发布首张剧照，但还不是高清版。剧照中一看就是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丘在旅途中。这部戏从2000年开始就筹拍和组建，期间甚至一度开机，但是遭遇各种天灾人祸，一度搁置多年，主角也换了好几波。18年之后，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韵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谁在那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明，明姐带给我们的梦旅人，在梦中的旅行和在现实中的旅行真心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网友一润说了，非常喜欢陈明的声音当中的一种洒脱，而且我觉得其中还有多一种的亲和和自然。像这样的一种歌曲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旅行畅想。但是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应该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春节期间为什么要去出去过年、出游过年的一种理由。当然很多人呢会说啊，要过年关嘛。当然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这个年关啊也有它的新的内涵。那当然除了有一些人们会认为在家里边被催婚不太好受之外呢，当然啊，他们就会选择在走亲访友之余，除了吃吃喝喝之外，还应该能够出去看一看。尤其呢是在四川，在打牌是过年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如果不打牌的话，简直是无所适从了。那走亲访友天天如此也并不好玩，所以就出去玩喽。对，其实呢，很多尤其是女生会认为独自旅行，尤其呢是到其他一个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小伙伴，是特别好的一种选择。而下面我们就赶紧拿起护照，找个免签的地方，说走就走，来听张靓颖这首《出境入境》。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 Mr. 张。 今天星期几，风和日丽，就连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想猜谜。今晚住在哪里？只爱找心情，我觉得。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呢，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223，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了。而下面一首歌我非要隆重推荐，来自于李志炫这首时间的味道，能够让我们搭乘时光机去感受无穷无尽的旅行和旅行背后的音乐。过年就是要旅行， 某年某月某一秒，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格，回到你衣服棒球手套，我的初恋女孩养的猫，杂货店里珍宝，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而搭乘我们今天这样一台时光机走得越来越远就对了哦。那其实呢，不少网友们都会认为这个十一假期和春节是自己一年当中唯一的或者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两个长假了，那既然有长假就不要浪费，旅行是重要的一种精神消费，很多人选择利用这样的时间去旅行，太对了。 尤其呢是出国旅行、出境旅行。当然有数据也显示说，出境旅游越来越成为家庭出行的首选，记住哦，是首选，不二之选，第一选择。说了三遍啊，这当然也要归功于这个时代大环境，人们的钱袋子足了以后才能够出行，这是个基础条件，物质生活满足之后，那么必然会过渡到下面的一个精神消费的层次里面去，而旅行就是精神消费的一种。如果满足这样的一种精神消费的话，且不用为钱太多而发愁，人们当然乐意要去尝鲜一下咯，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下，旅行过年将会变得越来越流行，过年出行开拓眼界，增长见闻，增进亲情和关系。放马带，来自于萨顶顶这首《自由行走的话》，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流行走的花萨顶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小花，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自由行走，无论在天上飘还是在地上行，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过年去旅行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性感。当然同时朋友们也应该要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才是，这是我们愉快玩耍的前提条件，不要忘了早点回家。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这首早点回家。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床，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瞬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年大大，还替时光被原谅，牵绊绊脸强强，白发靠我们欣赏，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11:57，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希望你能够来继续关注更加精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将会有思萌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23获得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啦。今天下午和你一起唱，跟朋友们再次相见，拜拜各位。 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心慌慌，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我顶上升起太阳，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